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 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各位好，收音机前手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这个时间呢，这个上班族们正奔波在，或者是还在继续加班，或者是正在回家的路上。在家里呢，这个老人家呢，买了菜，正在给一家人准备丰盛的晚餐。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我们呢，当然是希望这样给大家献上我们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的精神大餐。这就是读书俱乐部，我在北京故事广播恭候各位。我是读书俱乐部，应该说是第二期节目，算是一个新兵，我叫立新。那么在这儿呢，在北京的傍晚时分，我陪伴大家两个小时，我们一起来享受读书知识带给我们的乐趣。那么今天的话题呢，或者说今天要给各位推荐什么样的书呢？我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就是其实这部书啊，刚才我们还谈到了，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即使没有看过，其实你看这本书一点都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当然这部书呢，说实话，虽然说篇幅不长，却是一部值得大家品味品读一辈子的书，很特殊的一部奇书。故事情节特别简单，如果你说我是奔着情节曲折起伏跌宕去的，那我建议呢，你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这部书呢可能带给您的还真不是这样的感受。它就是一个老年人在打鱼的时候碰到了一条特别狡猾特别难以对付的大鱼，地点呢在这个美国和古巴之间的那么一片海域上。这位老人家呢还有一个他的小朋友，一个小伙伴，他们共同来做这个事情。整个这部书说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你说这个故事多么的单调，多么的乏味，尤其是在那个海天一色那样的情况之下。但是呢，作者欧内斯特·海明威却凭借这部书啊，当然还有他其他的一些优秀的经典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老人与海》。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是呢，它却蕴含着很多很多的故事。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品书荐书的呢，是北京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高立志老师。高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高老师其实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应该是熟人之一啊，您来过，我觉得您对节目应该比我熟悉。 您客气客气， 今天应该是高老师带着我飞。咱们开个玩笑，没关系。这个我们的节目呢很轻松，虽然说呢，《老人与海》这个故事稍微沉重一点，不过呢，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已经和这个疫情艰苦奋战了两年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来品读这本书。说是享受孤单，或者说一个人的日子，或者说呢，有一定的距离，不聚集的日子，我相信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从中啊，读出更多的韵味来。欢迎大家收听，并且积极的参与咱们的读书俱乐部。参与的方法呢，您也知道，那就是用手机下载北京这个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这上头呢有读书俱乐部的这个聊天室，您进了聊天室注册登记之后，哎，就可以跟大家互动交流，也可以参与节目。就这个海明威或者是老人与海，或者是老人与海给我们提供的那样一种，在就是这个孤独啊，其实是一种对人来说是一种很沉重的压力，没有同伴，没有友军，没有队友，你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世界有60亿人， 人这么多了，可是为什么我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却是我自己独立来支撑呢？那好，你从中能够体会到一种力量，当然更多的是我们学会独处的艺术。好，这个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咱们读书俱乐部的聊天室来参与。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刚才我已经说了，给各位设定了话题，如果您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参与，参与了话题呢有机会得奖。这个奖啊，对于爱书读书之人来说呢，本身不叫事儿，没几个钱，实话实说。但是呢，这是我们给各位书友听友们的一份心意。话题之一，说说你的不聚集的日子，话题之二，再说说你曾经看见过的那片海，话题之三，您都读过哪些海明威老爷爷的作品，共同来听书品书和读书。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好的，我们继续给各位读书，来说说海明威的代表作《老人与海》。关于这部书啊，这个高老师，其实呢，刚才我也说了，情节很简单，说不说的看您吧。您在介绍的时候呢，顺嘴给大家介绍一句，这部书呢，要真的是像现在很多朋友这种一目十行这个读法的话，我估计真的要快一点的话， 几个小时， 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谈书里也谈书外的这些事情，因为呢，为什么说介绍《老人与海》？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北京出版社，这是，对不起啊，你就是咱们的这个专业术语是叫再不能叫再版， 新版刚刚出了一个新译本， 新译本， 对， 重等于是重译了， 对， 而且是新版的这个《老人与海》， 对， 这个应该是很多了解这个出版界情况的，特别是喜欢海明威的这些读者，一点都不会。这个就说起来，他们肯定会很熟悉海明威的各个版本、各个年代、各种的这个国内的翻译界的大咖、优秀的翻译家，都没放过海明威，这么多年无数个版本了。那么这个新版本有什么特色？一会儿呢要请这个高老师给我们细细的道来。首先给您提个问题，就是因为您也是在这个出版行业啊，也是。这个很了解这里面的情况。那么这个《老人与海》这部书呢，据您了解，在咱们中国主要是几个译本，它是按照历史时期呢，还是按照什么其他的分类方法？这个我就不了解了，听您的介绍 啊。这个《老人与海》其实中国翻译过来是比较早的，在50年代的时候出来的第一个译本就比海明威稍微晚两年，就是这本原著发表以后，就这在我印象里是在世界文学杂志吧，就推出了朱海冠先生的一本，海冠先生一本，后来不久就是次年就有了张爱玲的一本，张爱玲的一本后来在香港出的，当时候，再后来呢就是由那个赵少维先生的一本，其实，这个一说都有点古老的五十年代的事情，其实大家绝大部分人阅读的版本应该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吴老先生的一本。为什么呢？因为海明威当时还在版权期内，后来一旦我们加入了版权公约，就是别人就不能乱出这种书了，就是你买了他的版权你才能出这种书。因为呢，这个吴老先生的译本是上海译文出的，所以绝大部分阅读应该是读那个译本。对，当然呢，海明威进入公版期的时候就是一五年，进入公版期以后， 你说这公版期的意思就是、这个、 海明威死过50年了 啊，他已经去世了，五十年以后， 对，整周年，他死过50年以后呢，就是他进入公版期了，就是出来了众多的译本，是吧？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几个特别好的译本，你例如李文俊先生的译本， 例如这个董鸿勋先生的一本，例如这个译林出版社还出了黄元申的一本，就出了好多译本，应该说这个译本非常多。这个我出这本书的时候，宗叔甚至都怀疑这种书为什么要再出了这么多译本了。 您说的是新闻出版总署。 对，就是拿 CRP 就很难了、 啊、 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在抵制这种重复出版嘛、 嗯、 确确实实有这个问题。 嗯，确实我相信很多的读者或者是听众呢也特别渴望就是了解这方面的这个、 嗯、 因为这个《老人与海》这部书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是什么时候它其中的一段进入了初中还是高中的语文课本？ 对，它是高中中学生必读的一部书 啊，书目、 对， 那就是说呢，这个不能说家喻户晓，但是也是耳熟能详的一部作品、 基本上大家都明白这书。 对，就是、传递给我们的这种力量啊，这种抗争啊，还有就是这种不屈服啊，这种人类和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啊等等，可以说带来的话题是非常多啊、这个可以说人人心中都有他自己那个版本的《老人与海》。 对 对对对，你失意的时候看《老人与海》是一个样子，你春风得意的时候，你事业上有压力，哎，对，他又是一个样子。你这个家庭上如果很好，那是一回事；另外家庭上，如果 有点疙瘩了， 啊，有点问题了，那就不一样。 就是，他这个牵扯到一什么样的书是经典？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的问题？ 嗯， 其实这种经典书，你刚才您说可以一目十行的读，但是真正的经典其实是经得起我们反复读的。 对，而且我觉得，特别是《老人与海》，我为什么说这种书它值得人们就是读一辈子？你就是你放在手边，你随手翻几页，可能你这个跟你的心情就能够有一些暗合的地方。至于说这些老版本啊，我不知道高老师是，当然您是了解了啊，但是您了解到什么程度？这些老版本，您因为要出这个咱们新的译本，您是参照过吗？ 我参照了一些译本，例如张爱玲的译本、赵少伟的译本，像那个吴老先生的译本，海冠的译本，众多译本我 都看了一下。 对，都是说应该是粗略的浏览过一些。 我想应该会有读者给您提这个问题，或者听众吧。这个张爱玲啊，是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走不开的一个作家。 对， 他的文笔，他的风格，那个真的是太具有他自己的那个特点了。 对， 几乎是无法复制或者无法效仿的，没办法学。所以大家一定会觉得有疑问，说这一个这么有这种特立独行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翻译海明威，他会不会把自己就是用自己去把海明威冲掉呢？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能理解我的意思。 我理解，就我觉得张爱玲的译本还真的不错的 啊。 我们不这么来理解，因为翻译啊，翻译其实就是一种两种语言的转换，你必须尊重原著的风格，是吧？张爱玲的译是的中文作品，应该说它是很华美的。 对， 是吧？ 对， 但海明威的是特别特别经典的。张爱玲的译本，反正我看了以后，我对他评价很高的。我觉得他首先来说，咱就不说具体细节错误这种东西， 是 他对这个故事废文的一个综合把握。我觉得张爱玲可能是最好的，就是这个气氛的烘托这方面。就是他因为必然是小说家，是有时候很多我经常说，就是例如小说家译小说，诗人译诗。这个他们更了解其内在的理路。 对，但是呢，尽管有这么多的译本，而且有的译本非常经典，也有的译本呢，像张爱玲译本呢，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独特 有特色 啊，有特色。但是呢，北京出版社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新译本，而且我也大概在这个之前，向您学习也了解了一些这个新译本的一个独特之处，所以说呢，下面我们就谈新译本吧。 好的 啊，就这个译本众多，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译版？ 这个首先我觉得我们先确定一个东西，翻译这个东西啊，它是无底洞，任何翻译都会有错误。为什么？因为这个有人说啊，就是这个经典作品每一个字都是无底洞。那么我们把握我们自己的母语都很难，那么你把握一个非母语的经典作品，其实它就有无穷的一个内涵。那么你作为一个翻译家，你能够译多少过来？因为有一个著名的名言，应该好像是歌德说的， 说一个作品文学性，它也就是说它的最精华部分是翻译所损失的那部分。我们丢了什么，那部分才是文学最重要的东西。这个说法就是很典型，就是说也就是说翻译它是一个永远的过程，就是你任何一本它肯定会有一定的就翻译过来会有一些损失。然后另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刚才你说过一百个人读老人与孩，那么就有一百种理解，是吧？那么翻译家也是一样的呀，他也是读者之一嘛，他看的时候他看的给别人所关注的面就不一样，是吧？那么老人与孩作为一部经典作品，就是我们一般说来特别关注的，一般说来都说它体现了这个人与自然的奋斗啊，体现了美国精神啊之类的，是吧？但是这本书的内涵肯定来说有大量的你目前的定论都概括不了的东西，这才是它的文学性，是吧？正好呢就是林安先生因为他是西班牙语的翻译大家啊，就是他告诉我他认为啊这本书反映了一种拉美的革命精神，对，所以他说他并且指出说以前的很多译本有诸多的缺憾，他说我可以做点什么，我说那你可以做点什么，那就做出来呀，所以就这样呢我们就诞生这个新译本。这个新译本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是它，因为那个林安先生他是精于西班牙语兼通英文，这样呢他就是弥补了以往的一些译本的一些缺憾。因为这个说出来有点绕，为什么呢？因为老人与孩就用英文写的嘛，是吧？普遍人都会这么来认为， 对对对。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老人与海这本书它是海明威在古巴写的，他的原型是一个古巴渔民，叫圣地亚哥的一个渔民。那么海明威为了表现他的古巴特色，为了体现这个老人的那种惟妙惟肖的语境，所以他用大量的夹杂西班牙语的英文。所以在这种意义上，那么我们如果从纯英文翻译，如果我们的西班牙语不懂的话，那么你翻译就难免的会有诸多的瑕疵，是吧？因为你不懂西班牙语怎么办，是吧？我们要么问别人，要么，但他有很多问题很难的。为什么？因为因为我们就跟我们中国人这个有普通话然后有方言一样，我们有很多吞音，是吧？有很多省略，是不是？这个最典型的最后那个什么 Ishak， 是吧？你如果读出来 Ishak， 你一看就知道它特别像 Ishak， 那是鲨鱼。但是海明威又给它连写了，其实像这种情况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因为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我们都觉得海明威的硬生生的制造词汇，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种海明威的风格。所以我觉得林安先生这个新译本两个，一就是关于西班牙语的这个追求的造诣，第二个就是关于海明威风格的意义。因为我看了，确确实实看了一些目前我们的众多的译本，有很多的语言它翻译我们不能说不好，但是呢它不是你所理解的记者式的电报式的语言风格，因为海明威的风格我们都知道他的这种电报式的语言就特别特别经典，英文单词才两万七千个单词， 就是在这个老人与海用的单词是两万七千个。 对，他那个句子就是平均句子的单词量才单词数才15个。所以在这里面就是那个林安先生他译者的时候他就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定，说那么我就尽量用每个句子不超过20个汉字，来对应海明威的这种电报式的语言，所以这个翻译当中它还有一个风格的问题，是吧？但是风格怎么把握每一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经典作品的阐释是无止境的，那么我们对它的翻译其实也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向大家推荐这个新译本。如果你有那个原来的译本对照着，这样我们才更了解一种东西，就是翻译。因为翻译这个我们现在搞得很庸俗，好像是你英语好就可以翻译，是吧？就是它事实上翻译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你如果说我们经过对照了，我们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会启发我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世上这么多译本，你选那本书啊，是吧？这老人与孩如此，那么你选别的，战争与和平，是吧？你选那个加缪鼠疫也是一样，它有很多译本，是吧？ 特别是小王子， 对， 你选哪个译本，我觉得我们读者应该是自己去学会挑选。如果你学会挑选一下，你想锻炼这种嗅觉的话，我觉得你需要综合多种译本来看，你有比较才发言权嘛。你要不你说这个空中空，我告诉你，哎，这个译本好，那个译本好，其实很多东西，当然一个是翻译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还有个我们读者自身的脾性就跟你对不对，是吧，就是说我告诉你，我说这个译本特别好，但你看了可能这个语言不是你最欣赏的语言，是吧，另一种语言可能你更感觉更好。 是这个高老师您可能也知道啊，这些年呢随着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引进啊更加的多元化，其实呢在很多的青年读者当中呢，社会上吧这种文化思潮啊掀起了一个应该是不大不小的西语热，西班牙语系或者是西班牙的这个文化以及这个西班牙题材， 对， 也包括拉美题材，因为我们知道历史上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和这个拉丁美洲有一些这个历史上的渊源，这个具体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啊，这是一段历史。那么这个就是等于在一些中国的青年当中呢也掀起来了。你要多年前你要跟我说呢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只能说啊，可能我肤浅的我知道这个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或者是这个 海明那个马尔克斯的《 百 年孤独》，《百 年孤独》，对，就知道的非常少了。但这些年我觉得这个看到这个读书界也是这个推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出版方面 拉美文学的、 拉美文学的这个著作。刚才您介绍到，就咱们这个新译本的这个《老人与海》的翻译家呢，是资深的西班牙语的翻译家林义安先生。 对。 那么在这儿呢，能不能先请您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林先生的一些背景、学术背景啊，包括他翻译的作品？ 林先生呢，他就是出生于应该是出生于上海。他一直这后来他选择了西班牙，他小时候学的是英语。后来学的西班牙语，所以他这个英语是有用功的。他这个人后来就是，其实我们查百度什么这，对他这人最熟知的，其实是后来他在社科院世界文学杂志，就是我们文学拥趸一般说过去都喜欢看那个世界文学杂志， 对， 他是世界文学杂志的副主编 因 为呢，他是主要负责这个西普语言的，就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这一部分。所以他做的成名作就是当时引进那个帕斯，就是墨西哥霍诺贝尔奖的那个著名诗人帕斯。他后来做的对于我们这个一代文学青年，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是对受他影响比较大的，其实就是他翻译了译过来了博尔赫斯全集。还有一个就是他对于这个马尔克斯就一直持之以恒的介绍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文学圈人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这些情况。其实还有一个巨大的争议，引起巨大争议的林义安身上的一个标签，就是当年就是直接和杨绛先生去商榷这个关于堂吉诃德的翻译的人，就是林义安先生，他们是同事 对对对， 他这个东西其实你看怎么理解啊，这个东西就是我身边很多翻译界的朋友大家各有各的看法，但有一点就说明林义安老师这个人他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是吧，就是一字一词，例如这个我们天天叫略撒对不对，叫马克思对不对，是吧，他这些人名的翻译和那些细节性的东西一些东西，所以他有个理论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作品最难解的东西和最原汁原味的东西你起码应该呈现给读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翻译家。 对，不过说起翻译这个领域啊，其实它跟这个读书界就是大众那种阅读环境啊其实它是相对而言其实比较封闭的，而且呢这个从近代以来呢，这围绕这个翻译这个问题呢，其实他们的行业内部是聚讼不已对，我反正我这样的都是外行的外行的外行，我都知道鲁迅先生的什么硬译的这种 硬译，对 对，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观点学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读者来说他们之间啊，这个老先生们之间争论到什么程度啊，是不是着急上火啊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啊但是对于我们读者来说呢，我觉得他们争论的越激烈，我们的福气就越大。 对 啊， 对， 我们会不断的通过这些 像这个一版一版的来重译，或者是新译本，或者来修订，我们对这个就越来越接近那个作品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地方。 对，起码它丰富的侧面嘛。 对，我们越来越能够探知到那个海明威的真相，去认识一个真实的海明威。 对， 那么这个翻译这个《老人与海》，刚才您讲整个这个过程，您觉得会相比其他的这种译著来说，更艰难一点呢，还是要这个，因为它毕竟篇幅不长嘛，还是更轻松一点呢？ 应该不算太难，因为海明威他必然他的语用的语词汇量不是很大嘛，还有个他比较薄，但是你如果真的想把它最原汁原味的体现出来，因为我为了做这本书，我也会对照英文版本，西班牙语我不懂，我要对照英文版本，你会发现很多句子译很难译的。为什么？因为它牵扯到一些专业名词，例如钓鱼，这里面有很多译法，我专门给那个钓鱼协会的创始人，我给他们打，我说这一段 哦，还要做这工作？ 对，我说到底对不对？因为这个它牵扯到海钓，那至于怎么缠绳，那个各种背缆你怎么弄，是吧？就是它有很多细节性的东西是需要抠的。 那就说这一本书啊，这个我们算是外行的这个就是增长一点知识了。一本书的翻译呢，当然是翻译家的主攻，他主要的功劳，但实际上整个这个像是一个生产线一样，它的这个流程其实是一道一道工序，任何一道工序都不能少。 对， 包括出版社在这里面也不是说啊，你翻译完了拿过来我就看看没错别字标点符号都正确。 那不是呢，我是作为第一读者，我说林老师你译这东西我看不懂，你能够重译给我译好多句法哪个你懂了，然后我再拿这个东西再问那个懂海钓的人，我说他钓的东西你懂不懂，是吧？大家都懂了才整他译，对了， 就他翻译过来，您交给那个专业人士去看，他 对 他说的对， 他说的对不对？这个海钓是不是这么回事 啊？那后来发现出问题了吗？ 就是反复琢磨，这个把语言就磨顺了， 哦， 你就没问题了，这是吧？就大家都聊，都理解了嘛？ 明白。好，那个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想知道有关这个海明威、《老人与海》和这个翻译家翻译《老人与海》这个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有趣的故事。时间还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也看看听众朋友们在这个聊天室啊都有什么样的留言，提出了什么样的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啊，咱们既然都是读者，这无所谓高深还是什么，我这个问题提的这个啊小学生似的问题，没关系的。刚才那个高老师已经说了，什么问题他都可以回答，您只管放马过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会儿音乐，下一个时段再见。 中领略历史风云变幻， 大家清楚了， 大家确实不知海王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吴用智取生辰纲， 宋江三打祝家庄。 在水浒传里感受英雄豪情壮志， 胆大妖精挡住我西 美猴王出世 三打白骨精。 在西游记中体验险境迭出的取经之旅， 黛玉葬花， 宝玉碎玉， 宝钗扑蝶， 晴雯撕扇。 在《红楼梦》里品盛衰变幻，人情冷暖， 读古典名著， 养人文情怀， 悟传统文化， 品百味人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好的，我们回来继续来和北京出版社的高老师，我们一起来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个高老师还真是啊，咱们的听众啊，还确实对海明威，我觉得他们挺了解的啊，举了很多的这个海明威的作品，像《永别了武器》啊， 武器 啊，对，这个《太阳照常升起》啊， 对。 还有人提到了《乞力马扎罗的雪》， 乞力马扎罗的雪， 对对对，这些作品，看来这个大作家在我国还真的是有众多的粉丝和拥趸啊。这个咱们继续说《老人与海》吧， 嗯， 看看听众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再来这个接招 啊。好， 您觉得这个《老人与海》？刚才上一节您提到林一安先生他、出于就是从他这个既是有这个英语的功底，同时他又有这个西班牙语这方面的造诣， 嗯， 所以呢他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又是这个其实是因为这个美国和古巴其实那个这两个国家挨得很近的， 对， 等于这个海明威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老渔民呢， 嗯， 他就是在这片海域在捕鱼， 对， 啊，然后呢，而这个林安先生呢，当然这个可能我这是一种想象了啊，对，他这个文化的这个跨越呢，他更多的他这个就是倾向于，就是在因为过去英语的这个体系啊，英语的这个概念，英语的文化的这个语境啊，更多它倾向于就是站在这个海明威是一个美国人，美国作家啊，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人的这种看这个事这个事情的这个视角等等，甚至刚才您提到说这是一种美国文化， 对， 但实际上呢，这个林安先生，据您刚才这个介绍啊，这是我的一个感受。他就不完全这样了， 对， 他更多的他要关注就是海明威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更多的感染到的是来自于古巴的那样一种这个是不是古巴人爱喝龙舌兰酒，这我不知道啊，反正甭管什么酒吧，啊，对， 这里面和对这些酒挺细心的， 抽着雪茄的那种特殊的那种这个拉美风， 对，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嗯，那就要这么着的话，那您觉得这个林著啊，就林，不能叫 林译， 林译本，这个《老人与海》它的特点是什么？您给做一个更多的给我们来讲一讲。 我刚才那个给大家说过，就是第一，首先是一个风格问题。 嗯。 这个风格问题就牵扯到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这个故事啊，它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我们译到什么程度？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包爱。一个很简单英文单词，是吧，这个我们应该绝大部分的译本都把它译成一个孩子，老人和孩子，啊，这很对称啊， 这是英文 boy， 对，英文 boy，但是林安先生就译成了小伙子，他为什么译成小伙子呢？其实我在网上查了，其实有很多人专门做过这个论文考证，就是这个孩子到底是多大年纪，其实里面有一句话是透露出来的，就是说这提到那个美国棒球球星伟大的那个希斯勒，他里面冒出一句话，就是说，希斯勒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人家已经进大联盟打球了，是吧？进大联盟打球，其实我们查希斯勒的档案，就是发现希斯勒第一次正式比赛已经22岁了， 也就是说这小伙子起码也是二十来岁了，是吧？这个就相当于就是说他的年龄是出来了。那么一个二十岁的人到底一生孩子更好还是一生小伙子更好？ 嗯， 所以就是经常啊，就说这个翻译他是为什么说无底洞呢？你看着一些最简单的单词，嗯 ，boy、mother， 也许是 band， 也许是那个 good， 嗯、 但是你到底是怎么翻译、怎么来译义？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说我们具体该怎么弄，因为有些东西我不知道是出于编辑的原因，还出于翻译家的原因。 嗯、 例如这里面有大量的他， 嗯， 说鸟啊，说鱼啊，因为老人很孤独嘛，在大海里、 嗯， 他看到鱼、鸟，他会来称呼这些东西，他有各种各样的称呼，但这个代词全部用 they 或者 he 或者 she。 嗯， 这种说明什么呢？就是海明威在创作的初衷，他要表达这种人与大自然的紧密和谐的状态。 嗯， 是吧？就是虽然很紧张有冲突，所以这里面你看这老人跟那个大自然跟这个鱼，它是一种爱恨交织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把这个他你译成什么他？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译本都是用宝盖头他，宝盖头他很好，就是说你能够看清楚啊，这到底是老人还是鸟还是鱼都很清楚。但是问题是，其实你破坏了海明威风格。海明威他故意的，海明威也不是不知道用 it， 或者他为什么用那个 he she。其实在某种他就要表达这种东西，所以呢他说一个翻译家有责任把这东西告诉大家。 嗯，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关于里面大量的西班牙语问题，是吧？关于例如这个关于那个露台酒吧呀，是吧？关于这个 露台酒吧， 对，露台酒吧、啊、这个是本来是有的，是吧、 嗯、 那个习书记到古巴专门去看、 嗯嗯、 专门看到露台酒吧以及那个他那个他的国酒那个什么是吧？古巴的国酒、 嗯， 包括那些古巴的风情，包括古巴渔民吃的那个黄米鱼饭， 嗯， 是吧？就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就是因为他那个一转成英文再转回来，是吧？就是可能就译的，就是应该说就丧失了他的这种拉美风味， 嗯， 是吧？这个呢，就是林彦先生把这东西都给补出来， 嗯， 或者是呢，有一些东西是加他研究的，就是例如，我说的就是个最后就是那个有人看到那个鲨鱼，他原文用 is shark， 嗯， 是吧？ is shark 这个它便是看去一个单词，很奇怪的，没这个单词。这个我们一般出来看，我看有很多译本就说这是海明威是硬造的，或者什么就不加注释之类的东西、 嗯、 但是呢，从那个林彦先生他就告诉你说，就是古巴人或者这个拉美他说英语的一些状态，他可能会吞音，哪些音咬不准什么之类，其实他可能他的那个他的研究就是 it's shark， 嗯， 是吧？这就是他那个音被吞掉了。但是呢，他为了表达这种紧凑呢，他把这东西合一了，他不是给分开成几个单词，而是变成一个单词。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就是 it is shark， 嗯， 它是鲨鱼。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玩的，就是说你看你会发现这些翻译家怎么把这些东西转换成我们每个人都清晰明白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 我给您提一个，对，就是我、 嗯、 我看海这个老人与海 啊、 嗯、很初级的问题啊。我记得我年轻小的时候，我看人家介绍的时候是跟一条鲨鱼搏斗， 嗯， 对，但 是不是一条，一堆鲨鱼， 一堆鲨鱼。对，但是他怎么后来我发现有些注释或者是说明说他是跟一条马林鱼在搏斗，马林鱼跟鲨鱼不是一回事吗？ 不，他这个牵扯还有一个就是 一个翻译的问题是、 对，海明威就是林彦先生译这本书，他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些关于各种鱼名。各种鱼的名字的翻译 啊、他把它给更加的还原，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咱们现在不强求那个博物的知识嘛， 是 吧？你看你能认多少种鱼，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注释，例如这一种鱼，那么在古巴被叫做什么，是吧？是吧？它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不同的那个场景，可能我们对一条鱼的称呼是不一样的。 嗯嗯，这个包括就是包括您和林怡安先生，应该说对这个拉美文学或者是拉丁美洲的这种文化背景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了解的。 那您觉得这就让我觉得有点疑惑了啊、 嗯、 我们说到这个海明威这个视角的《老人与海》， 嗯， 林依安先生，当然，我觉得他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些这里面提到的一些西班牙语的词汇， 嗯， 就让他有了这样一种翻译的一种冲动， 嗯， 记得刚才你也提到，他对于这个，就是海明威对于拉美世界的理解，可能与这个创作来说是有一定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对对对， 啊。是不是拉美革命呢？这个我们可以再讨论再研究、 哦、对, 对，但是这个就是他在古巴创作这样一个作品的话呢，据您的这个感受吧，或者是了解，他是不是也确实是对那样的一种文化氛围文化价值观他有了他自己的认识，在他的作品里面体现出来。 对, 对，其实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其实海明威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左翼的， 嗯 啊，这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你只要上网随便搜海明威的照片，经常会映入你眼帘的就是他和卡斯特罗 嗯 和以及和戈瓦拉的那个合影 啊， 是吧，就这也就是说他对于古巴的革命，对于古，也就是说古巴在那个时代正在干什么，他其实是很了然的、 嗯、 所以作为一个创作，我们一定要，就是因为小说啊，小说的英文叫 fiction、 嗯、 fiction 这玩意它本来是虚构、 嗯、 所以这个虚构的东西它到底背后真实是指向什么，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为什么说它是经典呢，它又对这个地域，对于很多东西它带有超越性，就所以我们其实，我认为我们最好不要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界定为这种美国精神，你不要界定这、 嗯、 因为这个东西你一固定化，就很多东西你就， 对，它就是一种精神、嗯、 对，它背后其实包括它为什么能获诺贝尔奖，也是说它反映了人的精神， 对， 是吧，这个就是我是开玩笑，就是那个鲍勃迪伦的什么 man 是吧， 对， from boy to a man 是吧，就是这个我觉得它是这种反映了人面对大自然，面对孤独和面对挑战，就是我们来如何处理的问题、啊、 对，这个有关这个风格呀，还有注释这方面的，刚才您已经谈了很多了啊，关于这部作品、 嗯、 这个在整个翻译和出版的过程当中，包括编辑啊校对之类的、 嗯、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风格的这种把控， 嗯， 就是说如果是用更多的就是用西班牙语的这个文化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老人与海》的时候，可能会有读者有这样的想法，那会不会就偏离了原来那个英语语系的时候那个《老人与海》呢？ 我觉得不能说偏离，应该说是丰富， 嗯， 是吧？我们用不同的视角来丰富，为什么？因为你想，就是因为对我就这个妖风是我写的啊、 嗯， 我为什么会写这样的妖风？其实对于我的成长经历和读书经历来说，当年有个电影对我影响很大，就那个《青蛮下蛮拿》， 嗯， 还或者译成月蛮下蛮拿， 嗯， 或者青蛮哈瓦那， 嗯， 其实就是当时候就是在90年代八九十年代，大家对这个古巴风情，对于这个哈瓦那风情，其实是特别有感召力的一个事情。 是， 啊、你想他那种倔强的乐观，是吧？那种快乐的没心没肺和那种面对困难的那种。不惧的那种勇气，这种东西，我觉得用这个，你仔细想想那个老人的精神啊， 是 他跟这东西还是吻合的。 没错，没错， 是 吧，就是他会告诉我们一点什么呢？就刚才我说到，我说人在不同的时候，读者他如果是不同的生活境遇，在看《老人与海》得到的感受和启示是不一样的。就是，但是你会发现，尽管这个故事离我们很遥远，但是他那个背景。他那种情绪，他周围的氛围、 嗯、 你说即使在这种高楼林立的这种什么繁华都市里面，难道你就没有一种老人与海的孤独感吗、 嗯、 对吧，关键时刻可能有的时候你要为了完成一个业绩要去打拼，或者是什么什么一个任务，或者怎么怎么样，对， 这其实有两个无尽的话题，就是孤独和勇气、 嗯、是 因为这个我这个稍微现在我快50了、 啊、 暴露年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孤独这个词它是个流行词， 嗯， 是吧，80年代从那个齐秦我是一条孤独，我是一条北方的狼、嗯、是吧，一直这个孤独唱那个什么罗大佑的鸭西亚过，是吧，他全部是孤独，他是个流行词，是吧，后来我们最近几年又热了，因为蒋勋的什么孤独九讲， 是吧？孤独这个词你仔细想想，它其实是得有哲学含义的， 对， 是吧？ 对对对。 我所以我经常说，你说孤独这玩意本质上我们都是孤独的，为什么？因为你遇到很多很多事情，是不是？我们人生难免遇到好事坏事，遇到一些最基本的事情，你会发现这种你必须独自去面对的东西。 对， 这个其实本质孤独，因为我们必然是一个独立个体嘛。 对， 是吧？在某种意义上，你说这个孤独，他不是说没朋友这个概念，就是说，特别是在北京啊，其实我经常说，在北京人其实挺有福气的。你。我说这个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嘛，你总能找到跟你同一个颜色的鸟。 对对对 所以它有时候像一个哲学命题，有时候你又感觉它像一个伪命题。 对， 是吧？你孤独因为你没敞开呀，是吧？你看这个老人他本来是很孤独的，当他在大海打鱼的时候，他对这个大自然一切都是敞开的。 嗯， 是吧？你会发现他对这个鱼啊鸟啊各种东西，它充满那种温情。你看他和这鲨鱼后来最后的那种感情，他最后体现的是一种尊严，他既需要自己的尊严，他也需要让这个鱼保有尊严，是吧？这个其实你想想，这个东西还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事情。就是我们我记得这好像从温家宝总理开始提吧，就是咱要有尊严的活着。 嗯嗯，对，这个很多的听众啊都进来参与。 嗯， 确实有听众我觉得还是挺有深度的，因为就提到海明威这个人， 嗯， 他的人生经历， 嗯， 他的人生经历呢已经不只是一部传奇了。 对， 他的人生经历呢简直就是一部真正的现实版的老人与海。 对， 就是说这个老人与海的意思，至少我的理解啊，可能我的理解也不太正确， 嗯， 就是说他告诉你不管怎么努力，最终呢可能你还是 失败， 很难达到你的那个最初的目的。 对， 所以有一位听众我觉得特别好玩，他说这个海明威这个人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的理解啊，他的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啊。他说他最后呢做了一个事实的解脱，他说的是海明威最后的这个， 最后自杀了， 这个结局。对对对对，当然我们不主张这个，我们，对，但是我们不主张，但是呢海明威的这个自我了断呢是他一生他最终的追求，最终他觉得我实现不了， 嗯， 我的这个理想状态，就刚才他说的这种完美主义， 嗯， 对， 对，我能不能创造一部被海老人与海更好的作品？ 对对 对， 有人说是他才思枯竭了， 对对对对，这个这位听众他这个不知道从哪儿来得到这个事儿，他说这有一位朋友说海明威还有一个奇怪的习惯，站着写作， 嗯， 有这样的事儿吗？我好像没听说过这个事儿啊。 站着写，他有时候会这样。 啊，这个有的有一位听众说，这个走进了战争才能了解战争，说是， 他是亲历战争的。 对对对，他写出了《永别 了武器》啊， 嗯，对对对， For the Arm。 对，听众的这个参与，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因为他们太多了，所以我得一条一条来看这个，来看这个大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提的问题啊，或者是感兴趣的这个地方，有的朋友说他晚上边干活边听咱们的节目， 谢谢， 对对对，这个关于这部书呢，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啊， 嗯， 就是后续呢我们出版社有没有比如说这个更多的来推介这个海明威作品的这种打算呢？ 那推荐更多的推荐海明威没有，因为这个，这套书它的丛书叫大家小书青春版。 大家小书 青春版， 大家小书我记得是多年以来我们 大家小书是今年20年了 啊， 二十年整了， 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品牌， 对对对， 啊， 是我这里的核心产品 啊。 我做了这个我们20年的大家小书，目前品种已经200来种了。其实在大家小书100种的时候，在也就是说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提出一个问题，就说大家要说好是好，但大家要说啊，它这个比较，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难，就能不能按照读者分层来，是吧？哪个适合公务员读，哪个适合中学生读，哪个适合这个白领读，就是给他做适当的分层。 哦， 有人提出好多人，尤其是发行的朋友给我提出这问题。说实在，从我个人的内心来说，我是比较抵触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喜欢他，你就 不难。 嗯， 你什么书都可能懂，你要不喜欢什么玩意都是天书，是不是？你例如我说句实在的，你例如我读那个维特根斯坦，是吧？维特根斯坦大家都是很难，但我读的时候没有难的感觉，是吧？有些东西很简单，我大学时候有本书，那个《诗词格律概要》，这个也是像就是像青年读者都是一直在推荐的书，也是我们卖的特别好的一本书。但对于我来说叫天书，为什么呢？因为我对平仄这个东西，对于古代诗歌的平仄这个东西，一直提不起太高的兴趣来，就是我，并且我也没有写旧诗的冲动。 嗯， 是吧？那么你这个还稍微简单点，再说一个，你例如那个《唐宋词格律》，是吧？龙玉生先生的， 嗯， 那个东西，我们每一个想填词的人，你可能都绕不开这本书，必须读它，是吧？对于我一个根本就不想写词的人，我看了那一堆符号我就犯晕， 是 吧？所以这个书的难易其实是跟我们的兴趣是有关的，是吧？我喜欢，我就愿意去啃难的。我如果不喜欢，不管它多么简单，可能连字儿我都不会看， 嗯， 所以我不想给它分类。这个事情因为早期呢，就是因为相对来说品种也不是很多啊，并且这个特别好的是我的老师陈文元老师，嗯，他也反对这个观点，所以别人就不再拿来发难我了。 嗯， 因为我说没有，你这对这比我更牛的专家来说，说服我的，是吧？对我提要求的人 是。 最后呢，就是什么时候我想起应该给他，我接纳了这个分层呢？其实，就是我们2020年的时候，教育部出台了那个一个就是中小学生推荐书目。 嗯， 这个书目啊，里面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是大家所中的产品。 嗯， 是吧？你例如《乡土中国》，是吧？现在进入中学课本了。 嗯， 你这个东西它难呢，还是《 乡土中国》 不难呢？ 嗯。 这个你没法定义了。 对， 后来我就想，我说了也不算了，反正有一堆专家认为中学人应该读《孝道中国》，那《孝道中国》就应该中学生读， 是 吧？ 是是 是。所以呢，后来我就把我《大家也好书》当中，适合中学，就是和中学生息息相关的和进入那个书目的一部分给单独出来， 嗯， 然后再加上把我的做的一些名点名选呀和这些东西都给他放进来，这样就形成了大叔青春版。因为我们的编委王宁先生也说过，说你大家小叔现在是很火，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不和中国教育进行嫁接，你永远火也是小火，火不了太多。为什么？因为读者始终是有限的，你如果想真的大火，你就必须借助这个中国的教育。所以正好呢，我就觉得哎，这个我正好有这个切入点，所以我才策划了大家说青春版。但是青春版呢，因为我也注意到里面他推荐了什么书，包括他推荐的译本。但当然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吧？例如那里面推荐老人与海的译本，那是好是坏呢，别人说了算，是吧？这我只能告诉你，我可以推荐一个肯定是求新的，不弱于别人的人的东西，我觉得它体现了一个丰富的侧面。所以呢，我是因为《老人与海》进了这个书目，所以我要做这本书。并且我恰巧认识林岩先生，他恰巧也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嗯， 是吧？那么你如果我要全部推海明威，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因为我要做海明威，那就牵扯到我凭什么？因为海明威上海译文出版社做了过去海明威文集，海明威公版以后好像出了一堆花花绿绿的海明威的东西，那么你如何把海明威的东西做得比别人强？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我觉得做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提倡，就是说不要重复出版了，是吧？咱能不能做点好的东西，做点新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出版人的对自我的一个基本，其实也基本要求。我如果做一本书，那我一定要是我过手的书，它有点新意，能给读者奉献一些新的东西。 对， 说否则的话，我就觉得它就没意义了。就说如果说我把上海译文的那种已经过去出的海明威文集那东西，我拿过来再出一遍或者再整合一遍，我觉得这个对。起码不环保嘛，是吧？因为我们的纸都是树啊什么的，这些树皮做的。你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求新的冲动吧。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大家小书呢，它这个青春版系列呢，我觉得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这个如果说这个我们以这个 老人与海为例啊， 嗯， 就是如果我们今后让这个青少年年轻的学生们他们去了解这个海明威和老人与海的时候呢，还都是旧一本的话呢，如果这个时候当然也没有问题，但如果加入一些更多的新鲜的视角， 嗯， 新鲜的一些个元素，我相信对他们理解来说呢可能会更加的有帮助。那这个我觉得适当的重复一下，这个当然不能叫重复了，其实是一种二度创作了， 嗯，对， 二度创造吧，二度创造吧，嗯，对 对，翻译就是二度创造， 对对对 对， 对。说到二度创造这个事儿哈，我还要再提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时间也不是剩下很多了， 嗯， 这个这些年呢叫读图， 嗯 啊，所以呢这个书啊包括名著里面的这个插图都还是非常的讲究的。这部《老人与海》呢，这里面的插图我刚才大概翻了翻，我非常喜欢，我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插图， 嗯， 些 这个插图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关于海明威的图片部分， 嗯， 海明威的图片部分我插的时候这都是我自己干的啊， 嗯， 我主要是在突出海明威的气质，海明威与海的关系， 嗯， 以及海明威与古巴的关系， 嗯， 相关的照片，里面后面的这些图呢，这些图其实是主要的是来自1953年英国一个版本的《老人与海》，就叫做重印书学会， 嗯， 他们印的《老人与海》那个版本的插图， 嗯， 他这个插图是很好玩，他的插图是两个人插图，一个是谢泼德，一个托尼克里夫， 嗯， 这两个人是在那个插图界是大名鼎鼎的，跟那个什么毕加自来之类，给这些都是一个齐名的那些人， 嗯， 他这里面是两种风格的插图， 嗯， 但是呢被这个重印书学会把这两本书给合一了，合一的居然天衣无缝， 嗯， 就大家看不出这种违和来， 嗯， 所以这个图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它的线条啊，它的各种表现的这种神情啊和这种气氛的烘托呀，因为我觉得赌徒呢，就是说实话，赌徒时代一开始我也稍微有点，也是有点 抵触。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赌书就赌书嘛，因为赌它是限制你的想象力， 是是是， 是吧？就是老是赌徒不好的，就是说白了。但是我们现在确确实实时间很紧张，我们的不断碎片化，那么我们呢需要一点愉悦的东西。这个图我觉得特别好的插图，它是可以调节我们的审美，同时给我们形成一种，因为《老人与海》这本书啊，就是看上去简单，其实有很多很难的东西。 对， 它前半部分很舒缓，后半部分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对， 是吧？ 就是跟这个大鱼搏斗的时候。 对，搏斗的时候它很紧张的，是吧？紧张的时候，我们读者读的时候，你随着它波动，有时候稍微就是图，它也给你一个空间，给你一个欣赏的时间，稍微想一想，稍微回思一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慢慢的，我对这个图还是挺情有独钟的啊。 好的。再一次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部新译本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刚才说了，文字非常的优美， 嗯， 而且有特色，有个性，这个插图也很棒。另外呢，在这儿呢我再推荐一下，建议大家如果读这部书的话呢，您抽时间啊，除了看原文之外啊，再 看 看翻译家的后记， 对， 奉献一份别样的译文， 嗯， 这方面呢大家要建立这么一个好的读书习惯，因为通过这个你能更深刻的体会到这个作品的深意， 嗯， 这个别学我，我的坏习惯就是序也不看，后记也不看，然后要不就看直接看这个本文，或者呢是看完序看完后记本文就不看了 一定要学会挑书，这个， 对对对对对。好的，再次感谢高老师，欢迎您有时间再光临我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的读书俱乐部，给大家荐书品书，推荐好书。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好，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继续，还要再相伴一个小时，请您不要走开，一会儿见。Thank you. 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阅读打开视野，文字透视世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书籍滋养我们成长。 读书俱乐部，让我们与好书作伴，与经典对话，与经典对话。 今天你读书了吗？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欣。在这里呢，在北京的寒冬的傍晚的天空之下，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伴您在晚间一起来读书品书。这个上一段呢是北京出版社的高先生，给我们介绍的是他们新推出的新一本的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给各位编辑的奉献的私房书单。 一本好书，一个世界，读书俱乐部私房书单，共享好书，记录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共享好书，记录生活，欢迎收听今天的私房书单，我是编辑赵以阳。今天是元旦假期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在这里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从2020年到2022年，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2年时间，目前我国疫情还没有真正的散去。那么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几本适合在疫情期间读的好书，希望这些书可以让您正确地认识疫情，认识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一年里阔步向前。好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本书，由英国著名作家加文·弗朗西斯创作的《认识身体》，作者以他治疗过的各类病例为引子，为我们逐一介绍了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常见疾病以及它们对于我们生存的独特的价值。同时他也在讲述病人们的真实故事，从生理科普和医疗实践两个角度切入，让我们在认识身体的同时，也对生命的意义多了一份敬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有着很深的人文功底，作为一本科普读物，里面却夹杂了大量的文学、伦理学、人类学，还有宗教、历史、神话的桥段，以丰富作者自己的阐释，旁证博引且行文幽默，让人读起来兴趣盎然。下面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弗朗西斯。他1975年出生于英国爱丁堡，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弗朗西斯不仅是一名全科医生，从事过儿科、产科、内科的工作，并且还接受过骨科和神经外科的培训。同时他还是伦敦书评、卫报、纽约书评的撰稿人，曾经用10年的时间环球旅行，走遍了全球7大洲，并担任过英国南极考察队医生，参加极地探险，也曾经在非洲和印度的乡村诊所工作。他的作品曾荣获过苏格兰年度图书奖。正是因为作者丰富的人生经历，让《认识身体》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普通人也能看得懂的医学科普书，同时它还是一本故事书，可以说这是一本人体构造散文，带你认识医生眼中的人体微观世界。弗朗西斯从他作为医学院学生的经历写起，读者呢可以跟着他的成长视角一点点的重新认识自己。比如说身体这部复杂的机器，它的运行机制是怎样的，生病的时候你的身体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等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那说到医生呢，其实呀，很多医生都是被医学耽误的艺术家。之前我曾采访过一个由医生组成的乐队，名叫青光眼乐队。这是一支由8位85后年轻医生组成的乐队，每位成员都是北大医学院的博士。他们没有专业的音乐训练背景，出道8年只有17首歌，每一首歌都是一种病。和弗朗西斯一样，他们将自己的医学经历融入到了创作当中，用搞怪的歌词传播疾病的相关知识，更展示着自己对生活和生命的态度。那作为中场休息，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他们的歌曲，名叫《腰椎间盘突出》。 上班就坐在格子间，不停敲打着键盘，饮水机没水了，都是你来还。 你说为什么？还不是 因为膀大腰圆。可就在昨天发力的一瞬间，仿佛一道闪电从后腰沿着后腿把脚底击穿。 医生怎么说？他说是 腰间盘突出。哇哦哇哦，键盘哦键盘，承受不了那么多的负担。键盘哦键盘，像随行者被压在了五指山。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好书。刚才我们认识了自己的身体，下面来说一个更宏大的主题：生命。由华大基因 CEO 尹烨创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生命密码》这本书呢，目前已经出版了上下两部，分别为《生命密码：你的第一本基因科普书》和《生命密码2：人人都关心的基因科普》。尹烨大学毕业后呢，加入了华大基因，曾主持参与过近100个国际基因组合作项目，在《自然》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60多篇论文。那《生命密码》这套系列书籍就脱胎于他的一档电台节目《天方夜谭》。尹烨说，他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些通俗易懂的生命科学知识，为了对这一领域感兴趣的人提供靠谱的科普内容。 那今天我们就来先介绍《生命密码》的第一部。就像书名所说的，这是一本讲基因的科普图书。近年来，基因这个概念非常火，比如说转基因、基因检测、基因编辑等等这个相关的新闻层出不穷。尹烨在一次采访中说，《生命密码》这套书出版之后，他陆续参加了一些科普活动，在与读者的交流当中，他发现大家对生命健康的问题很感兴趣，但很多人呢，对决定生老病死的这个主要因素基因却陌生得很。作为一门前沿科学，从分子层面理解生命存在一定的认知门槛，这也让生命科学成为了谣言的重灾区。第一部《生命密码》全书呢分为四个部分，思考生命发生的演化，感受科学诠释的美丽，关爱基因引发的不幸，以及呢憧憬科技缔造的未来，让大家从四个角度了解那些我们原本好奇却难以查证的生命科学知识。书里面呢讲述了很多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命科学知识，话题非常有趣儿，有不少生动活泼的案例，再辅以风格独特的文字和准确精美的插图，可以让大家更好地理解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合成生物学等多个大家平常不太能了解到的生命科学领域的原理和知识。此外，这本书也不乏对行业前沿动态的科学解读，让读者更加深入地认识生命科学。比如说，书里会讲到是什么基因作祟，让国宝大熊猫从凶猛的上古神兽沦为呆萌系的代表。植物为了传宗接代都使出了哪些妙招？干细胞到底能干啥？克隆人离我们究竟有多远？等等问题。关注完我们的身体，再来看两本和疫情有关的书。第一本是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这本书创作于1994年。1989年11月的时候，美国弗吉尼亚州雷斯顿城发生过一起埃博拉病毒事件，作者就基于这一史料，在采访了大量亲历者后创作了这本书。此书一经出版，迅速占据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长达61周之久。20多年来，《血疫》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销售300多万册，已经成为有关埃博拉病毒最具影响力的非虚构经典之作。普雷斯顿也因此获得了美国疾控中心颁发的防疫斗士奖。他也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位以非医师身份获奖的得主。全书用非虚构的手法记录了1967年到1993年埃博拉病毒感染人类和实验猴子的几次事故，详细描述了医护人员和这种死亡率高达50%到90%的病毒顽强斗争的过程。书中大量描写了医护人员抗击病毒的细节，比如说为了探索病毒的起源，科研专家只身探寻非洲洞穴，采集生物样本，在生物安全最高级别的4级实验室，因为防护手套的破裂而胆战心惊等等这样的经历。细腻、真实、震撼，让人不得不感叹在自然面前人类的脆弱和渺小。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让这本书再次受到了大家的关注。采访中，普雷斯顿曾表示，在他看来，新的这种病毒，比如说埃博拉病毒和新冠病毒，都可以被视为是自然的复仇。地球呢，就像是开启了针对人类的免疫系统。在自然界，如果某一种物种的数量变得庞大，并且过多的时候，就可能会爆发一种病毒，由此来减少这个物种的数量和规模，这是自然界对某一个物种数量的控制机制。这段话在当下的疫情大背景下格外引人深思。那刚才呢，我们说的是埃博拉疫情，下面要说的是鼠疫。当然，我们不是说的是这种病，要说的呢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长篇小说《鼠疫》。去年这本书曾一度卖到脱销， 小说讲述了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发生瘟疫，突如其来的瘟疫让人不知所措，政客们狂妄无知，掩饰真相，甚至想利用灾难来获取利益，老百姓惶恐无助，自私贪婪，每天都过着颓废的生活。疫情之下，城市被重重封锁，所有人都不能自由出入，被困在城里的人朝思暮想着住在城外的亲朋好友，而主角李鄂医生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救助病人，和一些同道之人成为了莫逆之交。不过他的妻子却远在疗养院，生死未卜。最终虽然疫情退却了，锣鼓喧天冲淡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可是奥兰人民永远无法忘记鼠疫曾带给他们的噩梦。在聊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作者加缪的成长经历。他是法国赫赫有名的文学家，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1913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加缪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就在战争中牺牲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从小尝尽了生活的苦楚。家境贫寒的他本来是打算辍学的，但幸运的是他的小学老师热尔曼发现了他有写作的才华，极力劝他继续读书。好在加缪获得了助学金，学业得以继续。1940年，加缪来到了巴黎，他先是在《巴黎晚报》从事编辑工作。六月，希特勒军队的铁蹄踏进了巴黎市区，很快由纳粹扶植起来的法国傀儡政权维希政府开始运作。加缪只好带着妻子离开了沦陷的巴黎，来到了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教书。在这里他住了18个月，也正是在这段动荡的岁月里，他酝酿出了《鼠疫》这本小说。1947年，《鼠疫》获得了法国批评奖，50年来畅销不衰，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社会意义的作品。相信很多看过《鼠疫》或者听完我介绍的朋友都有一种感觉，书中描写的状态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有些似曾相识。当然，加缪想要表达的不仅于此，《鼠疫》只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的是一种大规模的灾难，它的受害者是所有人，瘟疫、战争、灾荒等等都可以算在其中。当这种灾难降临的时候，作为一个个体，我们需要的是一份责任感。小说当中的主角李鄂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去救治病人，并不是因为他把自己当成了英雄，而仅仅是因为他是一名医生，而医生的本质就是救死扶伤，所以他奋不顾身地和死神抢病人，奋战在第一线。除了医生，加缪还生动地刻画了鼠疫当中的其他众生相，志愿者塔鲁，怀着文学梦想的朗格等等，他们都加入到了抗击疫情的队伍当中。其实这也是新冠疫情期间无数奋战在一线的人们的真实写照。在灾难面前，有人会露出丑恶的嘴脸，但也总有人会挺身而出，劈开迷雾。进入到名家推荐板块，我们邀请了北京市十大金牌阅读推广人季中展，他为我们推荐了两本适合在疫情期间阅读的好书，下面一起来听他的介绍。 我是北京市十大阅读金牌推广人、科学队长的创始人季中展，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由英国医学史学者、伦敦城市大学新闻系活动部主任马克·霍尼斯鲍姆著作的《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这本书啊，是从1916年7月1号开始，以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岛上惊悚的鲨鱼咬人事件拉开故事的帷幕，选取了近百年来全球爆发的9例特大传染病案例，也包括了我们最近发生的新冠疫情。那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与瘟疫相生相杀的历程，通过档案、书信、日记、媒体报道、商业广告和口述访谈，详细的梳理了每次疫情爆发后我们个体、社区、国家和舆论、传播渠道等等方面的反应，尽可能的去 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那这本书呢，把大瘟疫和恐慌作为底层逻辑，通过大量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自然的傲慢和面对流行病时的恐慌。他也提到，恐惧就是疫情或者是流行病的最大帮凶。那因这些病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当然会引发群体的恐惧，造成更大的后果。当然，他也提出新的传播渠道会进一步放大这些恐惧。那回到今天，这本书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那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疫情的出现让这个世界的脚步慢了下来，大家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当下，我们该如何生活和工作？季中展老师为我们推荐了一本由英国作家达林·克拉顿和安德鲁·斯科特创作的《百色人生》，相信在这本书当中大家会找到答案。下面一起来听季中展的推荐。 人类已全面进入长寿时代，也就是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多大年纪，都必须面对这个基本事实。也就是在21世纪初出生的人有一半的概率会活到100岁，这在发达国家已经很快会实现，那发展中的国家也会逐渐的赶上，这就是长寿时代。随着寿命的普遍延长，我们的人生会发生巨变。过去我们的一生被约定俗成为三个明显的阶段：受教育、工作、退休养老，很正常的节奏。但如果活到100岁的话，那这个三段式结论就会坍塌，也就是60岁退休到100岁这个阶段有40年的时间，这就需要对这40年甚至整个100年的生活和工作做重新的规划。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琳达·格拉顿和安德鲁·斯科特都是伦敦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们从个人寿命增长这个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人生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全新视角，并且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你能活100岁，请问该如何去规划和看待你的人生？今天啊，我把这本《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工作》推荐给大家的同时，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正视这个问题，让我们提前思考和规划，在长寿时代有更好的、更丰富的人生。 刚刚我们说的都是一些比较适合成年人来阅读的书，下面再和大家分享几本适合孩子们看的绘本。第一本是高静创作的，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不一样的春节》。这本书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切入口，围绕着小主人公为什么不能出去玩呢这样的疑问，描述了中国人在新冠疫情突袭下非同寻常的春节景象。全书兼具知识性和人文关怀，把新冠病毒是什么、怎样传播、如何防护等基础知识贯穿于故事当中，亲情、友情和人间真情弥漫在淡雅的水彩色调当中，故事基调温柔而有力，突出表现了灾难面前中国人民凝心聚力共抗疫情的时间壮举，也让小读者和大读者们珍惜平凡岁月的美好，从而对生活怀有一份敬重和责任。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尤其是医务工作者，他们逆行而上的身影让我们感动，也给予无数人战胜疫情的信念。很多医护人员从收到电话通知到出发奔赴一线，往往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么短暂的时间里面，他们甚至不能好好的和孩子们告个别。而这种分别也许不止在这次新冠疫情当中，更在医务工作者的年年岁岁当中。2020年，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绘本《等爸爸回家》。全书讲述的是，作为一名医生，父亲成为了战役最前线的工作者，而年纪还小的儿子从懵懂不理解父亲 到理解父亲、等待爸爸归来的故事。这本绘本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告诉孩子们，其实英雄背后也有着温暖的家庭，去支撑着他们继续前行。同时，这个作品还将新冠肺炎的科普知识融入到了孩子们能够简单易懂的字里行间，通过孩子们的视角去讲述这个故事，将我们对医护人员的理解和支持融入到感情共鸣当中。在编辑出版这本书的时候，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还同时组建了儿歌创作团队，推出了《等爸爸回家》同名儿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曲。伴随着这首可爱温暖的歌曲，我们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本书，应该说是一套抗疫绘本。这套书的名字叫《同心抗疫》，书里面一共包括六册绘本，分别是《9000毫米的旅行》、《爷爷的14个游戏》、《猎文是只猫》、《空饭盒》、《躲起来的妈妈》和《爱数数的口罩》。六个小故事将关于防疫的小知识隐藏在图画当中，既有科普性也有趣味性。绘本内容不仅仅是关于抗击新冠疫情的故事，更是提醒孩子们要将对病毒疾病的认知变为终生学习的内容，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疫情，沉着应对危机，保持乐观的心态，让疫情下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我很喜欢的是这套绘本当中《9000毫米的旅行》这个故事，就像书名所说的，它讲的是一个旅行的故事。我更愿意把它称为疫情下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当5岁的小坡用直尺量过自己的家后，发现自己的家其实很大，竟然有9000毫米这么长，5000毫米这么宽。因为父母生病住院，小坡和9岁的姐姐隔离在家，由社区照顾。姐弟俩把自己想象的如同蚂蚁一样小，在辽阔的家里 开始了一场冒险旅行。在这段旅行当中，他们收获了温暖和成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私房书单的全部内容，希望这些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这是一个普通犹太女孩，在二战期间，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 T 柱。 羸弱瘦小却正义感爆棚的少年义母。 好书伴听，每一本好书都值得一听。听书，绝不仅仅是听。 非常的感谢收音机前手机前的各位听众网友朋友，在北京的晚餐时分啊，现在可能家家户户都在吃晚饭，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是您陪伴着我们，当然也是我们陪伴着您啊，我们互相陪伴，共同来读书品书聊书。不要走开，因为什么呢，接下来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是由立新跟各位朋友一起来感受一部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呢，其实我说出来相信有不少朋友会说，哦，是这样的呀，哎呀，真的没有想到啊，给各位设置了一个悬念。这就是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今天晚上最后一个环节，好书伴听。什么叫好书伴听呢？这就是啊，如果您要是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听呢，它是一个可以听广播也可以听小说听书的，收听各种各样你喜欢的文学社科什么文教卫生啊方方面面的各种作品的有声书的这么一个平台。您下载了之后呢，打开，哎，这里面有很多的名著啊，这个畅销书啊，中外的啊，各种各样的文学呀、教育啊，方方面面的书都有。只不过呢，它不需要您用眼睛去看了啊。现在呢，刚才我们谈到啊，说是读图时代，其实读图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个听书时代。大家忙啊，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这个安静下来，踏踏实实的。在地铁或者公交车上啊，这个通勤挤公交坐地铁的时候拿一本书来看，不信您可以观察一下，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手里拿的都是手机，包括立新，也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主持人，伴随您一起，咱们最后一个环节来说一部什么书呢？您要是打开听听，在那上面就能找到尼罗河上的惨案。相信有的朋友一听啊，就觉得嗨，这个太知道了，上个世纪要没记错的话是80年代吧，那个时候呢，咱们刚刚开始啊，了解到了啊，看到了一些从国外咱们通过这个引进啊、译制啊，哎，介绍给中国电影观众的外国电影，其中有一部影片，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译制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大家太熟悉了啊！那个胖老头啊，穿那白西装倍儿漂亮，哎，那个小胡子啊，哈哈，是 啊，这个哎，这个故事，但是呢，确实这个也是咱们啊，这个不能怪您啊，其实也包括我，咱们都被电影啊，不能叫骗了，哈哈，被电影啊某种程度加了引号的误导了。为什么呢？具体到这部书啊，不怪大家，因为中国的读者是在影片在国内上映之后才看到的全译的这个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中译本，你才看到字儿书，在这之前呢，你看的就是电影，所以说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电影的情节故事。这部书呢，作者是英国著名的侦探推理小说，可以说是大作家了啊，在侦探推理文学这个领域呢，被称之为女王级别的啊，这么一位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他的代表作中的代表作，啊，是他作品里的名著中的名著，是最著名的。你要一说阿加莎·克里斯蒂，几乎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的人，首先都会说这部作品《尼罗河上的惨案》太经典了。但是呢，这个当然，我想啊，有可能您是知道看过原著的，这立心呢非常的浅陋，哈哈，有点不求甚解。看完电影就认为，哎，这电影啊应该是原汁原味的还原了这部小说的作品，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电影经过了改编，而且这些改编呢，回过头来你再去品读，或者说是听读原著，你就会发现。其实差的还是挺多的，这里头呢更多的我们能够通过读原著听原著能够体会到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作家，这是一位女士啊。这部小说最早创作于1937年，那很早了。通过看这个原著啊，现在您要没时间可以听原著，这个听原著呢就可以在这个听听上头找着《尼罗河上的惨案》，是著名的小说演播艺术家李野墨老师，他这个给各位演绎的啊，朗读的这个版本。那除这个之外呢，据我所知呢，国内还有不同版本的，包括什么广播剧啊、有声小说啊等等，这个您都可以找到啊。总之吧，这些作品这些朗读呢，应该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这个很大区别吗？也许有的朋友就会有这个疑问，一个侦探小说不就是个解谜游戏吗？把凶手抓着不得了吗？你告诉我们结尾，这书不看了，结尾就是那个杰奎琳和那个啊西蒙多尔啊，这俩他们这两个恋人和共同策划设计的这个谋杀案，为的就是很简单的原因，谋财害命，就是图其那个林奈特那个姑娘的钱啊，她的这个啊百万千万还是亿万身家，哎，这俩人动了歪心思邪念头，商量好了，哎，这个套路这个林奈特。那这个故事情节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同时呢您可以一边听啊这个李野墨老师的演播艺术啊，感受一下。这故事是发生在一艘在埃及是旅游胜地啊，埃及的尼罗河上头的一艘高档的游轮上头。这是一个呢，应该按今天来说是高端的私人定制色彩的旅行团。这里头这些个参加旅游的这个游客非富即贵，这当中呢有一对新婚夫妻，妻子叫林奈特啊，她这个丈夫叫西蒙道尔，西蒙多尔也行，因为他这个翻译的名字不一样啊。这个您一会儿听那个原著啊，他是怎么来翻译的，这是比较新的这个演绎的版本。这个年轻刚结婚的小两口卿卿我我啊，成为这个游轮上头大家关注的中心。在这个游轮上头呢还有一个人，是个姑娘，这个人叫杰奎琳，这个人一直跟着这段年轻的新婚夫妻啊。为什么呢？因为跟这年轻夫妻啊，他有目的，他 他是这个西蒙多尔的前任前女友，而且这个杰奎琳呢跟这个新婚的妻子林奈特他们还是好朋友，套句今天常说的话叫闺蜜，就这俩人，所以这俩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哎，始终伴随着这个游轮的行进，并且呢后来发生了命案，这个命案过程呢我就不详细说了，结尾呢看过电影的这也没有什么悬念可言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咱们可以啊先听一段，就是他们在这个船上啊，杰奎琳，这我可以直接告诉您答案，他就是和西蒙多尔两个人设计了这个局，两个人假装发生争执吵架了，然后这个林奈的这个谁这个杰奎琳开枪打伤了西蒙多尔，但实际上是为他这个杀害林奈特在这儿做铺垫的，就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明。 你知道那边的那位 Simon 害怕什么吗？他害怕我告诉你我的故事。哦，这那Cornelia有点语无伦次了。Jackie 清晰地说，你知道他和我曾经订过婚。哦，真的吗？ Cornelia 成了他们两人矛盾的牺牲品。 Cornelia 尴尬极了，而同时又觉得有些刺激和高兴。塞蒙多尔的表情可真难看。是的，这是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杰克说，他那柔和的声音很低沉，有种嘲讽的味道。他对我很差，对吗，塞蒙？塞蒙多尔粗鲁地说，你这是在出洋相，睡觉去吧。杰克林突然坐直了身子，话语如流水一般的从他的嘴里汩汩而出。你这该死的蠢货，他声音沙哑，你以为这么对待我一切就都结束了吗？塞蒙多尔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好像以为只要自己不说话再次激怒杰克，杰克爆发的情绪就会平静下来。杰克的声音变得更加沙哑而含混不清。我对你说过，杰克说，我宁肯杀了你也不想眼睁睁地看你去找另外一个女人。你以为我是在说笑吗？你错了，我只是一直在等待。你是我的男人，你听见没有？你属于我。塞蒙仍然没有说话，杰克的手在衣服里摸索了片刻，身体前倾。我说过我会杀了你，我说到做到。他忽然举起了手，手里有个东西微微的闪了一下。我会像打死一条狗那样打死你，你这条下流的狗。现在塞蒙终于采取行动了，他跳了起来，但与此同时 Jackie 扣动了扳机。塞蒙身子转过一半，从椅子上面翻滚下来，科尼利亚尖叫着冲向门口，金帆素正倚靠在甲板的栏杆上，科尼利亚对他喊着，帆素先生，帆素先生。帆素跑过来，科尼利亚抓住他，混乱地说，他开枪了，他冲他开枪了。塞蒙多尔仍然半躺在椅子上，杰克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浑身剧烈地颤抖着，圆睁着双眼， 恐惧地瞪着从塞蒙裤脚里渗出来的鲜红色的血。塞蒙用一块手帕紧紧地按在伤口上。杰克结结巴巴地说， 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我我的我真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手枪从他那哆嗦的手指中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他一脚踢开，手枪滑进了一张长椅下面。 刚才大家听到的李野茂老师这段这个播讲啊，在电影里头也是非常具有震撼力的这么一个段落。其实呢，这个由于这个就是影视艺术啊，它这个画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冲击力，也包括这个导演他在设计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部分基于他的考虑，其实是啊合理的偏离了原著的这个内容。所以说呢，我就说啊，为什么说这个尽量啊，大家包括一些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个电影啊，这个作品其实呢都是有原著的，建议大家呀还是先看完文字版的原著您再去看电影，那是另外一种感觉，一种意思。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先入为主，你看了电影有可能会被这个电影本身带跑偏，这个它不是导演的初衷啊，人家就是为了让这电影更好看，但是呢有可能和原著作家的真正的想法会有一些不同。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两个真凶就是多尔和他的女朋友杰奎琳，这两个人到底谁为主谁为次，在电影里头显示出来的是杰奎琳是整个案件的幕后黑手，他是策划人，多尔呢就是跟个傻孩子似的大男孩啊，你说什么是什么啊，你让我去这个接近这个林奈特，让我跟他假装谈恋爱，最终呢获得他的感情，然后跟他结婚，哎，瞅准机会啊，然后把他给杀害，咱们俩人共同得着他的遗产。好像这杰奎琳呢是一个啊蛇蝎心肠的这么个人，但实际上呢你看了原著就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就说到这个大侦探波洛，在影片当中呢，波洛是开始在埃及跟他们相遇以后上了游轮，他才开始担心这个有可能会出事，他的职业的这个敏感意识到有一定的危险。其实在原著当中，波洛在这之前就曾经偶然间见过碰到过这个多尔和杰奎琳俩人，一边吃饭一边在商量怎么来做这个案子。等于是什么呢，波洛一开始没上游艇他就意识到要出事儿，上了游艇之后他一直是特别担心的事情，逐步的最终变成了现实。那么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当然这原著里头没有交代，我建议大家认真再读一遍原著，哪怕知道答案这个也不要紧，就是为什么波洛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个林奈特他自己也意识到风险，杰奎琳老跟着他们，他觉得这里面他觉得不安全，找到波洛，你不是侦探吗，我花钱雇你，在国外来说啊，国外这侦探是合法的啊，在咱们国家不行，这不合咱们国家法律，在国外可以找这个波洛，你侦探我花钱你来保护我，结果波洛拒绝了林奈特的这个提议啊，当然他其实也是暗中的来这个或者是关注啊，或者某种程度上说也算保护，当然最后呢这个凶手还是躲过了他，把他给规避了，然后做下这个案，这个杀人案。就这个波洛他为什么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犹犹豫豫的，以至于到了最后他揭穿了杰奎琳和多尔的阴谋，把这俩人控制起来，第二天上岸之后要交给当地警察要法办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细节，就这个实际上波洛已经意识到杰奎琳有可能不会等到上岸就和多尔他们俩人这个自行了断，就自杀。这个小说里头是有两把手枪，行凶的手枪有两把，电影里面只交代了一把，另外一把在始终在杰奎琳手里， 他就是预备防备着，万一到最后阴谋败露，他拿这个手枪来了断自己。波洛知道存在这么一支手枪，他没拦着。这都是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大家要读了原著就知道，实际上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他的那个设计构想里头，正好跟电影是相反的。真正的这里面遭人恨的是这多尔，这个用今天的话说，这年轻人的这个语言叫渣男，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虽然说是名校毕业或者说大学毕业生，但是呢也不愿意，没有那个心也没那个力，就是说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打拼啊，然后这个实现人生梦想怎么怎么着，没有，就想着走捷径。他其实一开始就想找一个像这个林奈特这样的富婆，然后想尽办法置他于死地，最终谋取人家的财产，通过这种走捷径的方式来赢得他的社会地位，大富大贵。那么这个杰奎琳呢，杰奎琳是一个用今天年轻人的话说是宝妈式的爱人，就是对这个多尔言听计从。杰奎琳的智力、智商、他的头脑，包括他这个人的这个判断能力，各个方面决心都远远超过了多尔。但是呢，他毕竟他深爱着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情人、这个男朋友，所以到了最后，他拗不过自己的男友。既然男友有这个想法，他其实跟这个林奈特他们俩是好朋友，从内心深处他下不去手。但是就是男朋友跟他说这个事情我想好了，哎，就咱俩就这么干这事儿啊。你这个，但是呢具体怎么办多尔不知道。多尔整个就是北京话叫一棒槌。这让人想起什么来呢？现实当中不是没有这样的案例呀。对，前段时间在重庆发生那起案子就容易产生相同的联想，具体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因为跟咱们今天的内容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就是这个波洛始终他洞若观火的就看到这个局面，但是呢他一直是对这个杰奎琳心生怜悯之情。他知道这不是他的本意，尽管他非常聪明，他很有头脑，这种事情塌天大案他干得出来，但是这个案件的主使其实并不是他，他是被人裹挟的，就是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所以到最后他知道，他心里头，波洛心里头明知杰奎琳手里头还藏着一把手枪，而且知道他最终要拿这把枪干什么，可是呢他也没说破，观其不语。这是这部作品当中最具悲剧性的这个地方。那么在这个电影里头呢，当然由于很多原因，因为人物众多，情节也很复杂，咱们就是光把这故事讲清楚，你就可见导演的功力。所以说呢，没那么多时间去这个更深刻的像这个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小说里头他去探讨这个就是这个人性的这个阴暗面，这个可能就不具备这个电影里头这个表现力就不够了啊。我还真是新得着一个消息啊，这是我们这儿编辑啊小灰灰给我们提供的，感谢他啊。这个说到这个新版的2022版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等于是这部电影呢历经数十年之后呢又开始重新拍了新版。这个新版呢已经发布了中文预告和海报，而且这里面也是明星大咖云集啊。这个反正我知道的啊，有一个演这神奇女侠的叫盖尔加朵啊，这位女演员她来扮演这个林奈特。林奈特是一个，其实叫富婆也不太合适啊，就是一个富家女啊，这么一个年轻姑娘，本身也涉世未深，她也不是说啊就这个人就是为富不仁啊什么之类的，在这个原著里头并没有凸显这点啊。这个原著里面对很多的人物的描写跟电影都不太一样啊。这个比如说啊，有一个叫范斯凯勒的美国，这个还真是个老富婆，岁数挺大的了，而且说话尖酸刻薄，特别招人讨厌，到哪儿都得摆他那个有钱人的臭架子。但实际上在原著里头，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留情，对他描绘的并没有那么坏， 说他呢确实偷窃了林奈特的珍珠项链，但是呢有原因，表面的这种富贵呀、繁华呀、尊贵的地位，但是实际上老太太有一个毛病叫偷窃癖，这约等于一种啊精神疾病或者叫心理疾病，就到哪儿他忍不住，哎，瞅冷子看谁不趁人家不注意，这东西值钱拿着就走。一块吃饭啊，本来是很熟的人，那人说我出去上个洗手间，哎，他抬手把人手机水果手机揣怀里了，哎，这回来以后说这谁干的呀，一调监控，这老太太你说这事儿闹的，我就打个比方啊，这个本身也是既是可恨又可怜的这么一个书中的角色和人物啊，这个很多的这个角色在里头实际上原著里头没有那么多的这里头这些角色的这个特殊的这些个东西，这里头是其实是没有的，在原著里头，而且原著里头真正体现出来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位女作家，女作家特殊的视角和情怀，到最后我们能够从原著里感觉到，尽管杰奎琳作为案件的主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在阿加莎的笔下，通过波罗，他是某种意义上的原谅了他，这个原谅是加引号的，法律是不原谅的，但是从人情人性这个角度，阿加莎同为女性对这个杰奎琳最终他为什么会走上这个不归路，他有他自己的一分惋惜痛惜这种心情，失望啊同情之类的，这种故事尽管是说啊，刚才我介绍了这书是1937年写作的，但是我要把这段给您讲清楚，您琢磨琢磨是不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这个关照我们今天社会生活当中人情世故的启发和启示啊，这就是我们看书啊可能能看从这个书缝字缝里品味人生感知世界的这个带来的乐趣跟您分享。好了，这个时间也不早了，不跟各位聊了啊，这个再过一会儿还有其他的节目和任务呢，那咱就说到这儿，特别感谢咱们本期节目提供了巨大帮助的，刚才说到小灰灰还有编辑易阳，也许是有些地方没有给各位说清楚，那您多原谅多包涵，有什么错误啊不周之处呢，您尽管指出，立心特别的愿意倾听。得，那咱就说到这儿，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的精彩节目，像这个讲书啊之类的，哎，还有很多啊，您可以继续的踏踏实实的认真的咂摸着滋味的啊，沏上一壶好茶的去倾听。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 who knew? All the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Then I'll be standing right here talking to you about another path. I know we love to hit the road and laugh, but something told me that it wouldn't last. Had to switch up,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 see the bigger picture. Those were the days, hard work forever pays. Now I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Can we not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 Everything I would do,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 gon'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ride.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yeah, we ca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No, we started.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I tell you. When I see you.